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职场新人多心急，大案要办才相匹，沉淀心思办小事手足无措，超预期。各位看官，今儿咱们来说一个发生在职场之上的故事。这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菜鸟啊，与某些得过且过的人不一样，他虽然经验尚浅，但是志向远大，同时呢也求胜心切，再加上他所处职业身份的与众不同，这样的个性也让他在成为一名优秀捕快的道路上遇到了不少的小麻烦。 哎呀，喝点酒！哎呀，顺子， 阿福， 干嘛去？ 我这办案呢， 你干嘛呀？办案的， 刚回来， 办案，什么事儿？什么大案？别瞒着我， 哪有大案呢？ 上回破获那江洋大盗，我就没捞着。你又得赏钱，又得功名的，我这都没捞着。您这回带我一块去怎么样？带我。 不是大案子。 什么啊？ 阿福， 什么案子？ 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东街王婆他们家 啊， 他们家那猫啊，爬树上下不来了。 这我也知道报案的。 我这就准备盘上救猫去了。 哎呦喂，这什么破案子呀？咱能不能有点出息呀、这又不是震惊朝野的大案要案，你还得爬树救猫去，这用得着你们呀、用得衙门。 哎，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跟你说阿福，我顺的是谁的徒弟知道吗？ 你是邢捕头的徒弟。 对了，我师父邢捕头抓捕女飞贼的时候，虽然说我并没有在场啊， 那你说什么呀？ 但是作为同一组的办案人员，我又是邢捕头的亲传弟子啊，那也是啊，跟他一样是有荣誉感的。更何况我师父曾经说过，只要能为老百姓服务，这案子呀不分大小。 您真是人民的好捕快呀。 那当然了。 哎呀，是案子是不分大小，那不得是案子吗？ 你这叫案子呀，爬树救猫，这什么案子呀？ 他 爬树救猫案， 不是 这什么案呢？你哪怕这猫失踪了，你找个猫这还算个事儿，有人偷猫这还算个案子，那猫就在树上不敢下来，这叫什么案子呀？它能爬上去还下不来啊？对不对呀、啊？上去那多难啊，下来多容易、啊。 阿福，我跟你说，这你就不懂。我知道你呀，最近你们这组啊也没什么案子，你知道吧？你也是闲的，也是无鸡六兽的，你知道吧？ 我没案子，我不救猫去。 哎，我不管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对于我这就是案子，我赶紧救猫去喽。 救猫去真行，吃饱了撑着闲着没事救什么猫啊？哟，丁子， 回来了。 啊，婶儿回来了啊！你说这什么现在什么事儿都有，门口见着顺子，说干嘛呢？跑那个东街啊，说那王婆那猫爬树上下不来了，啊，急急忙忙跑去救猫去。这都什么事儿？你说这都是捕头该干的事儿？ 这跟你有关系吗？ 不是。 行了，别叨叨了。 干嘛去？ 喂狗去？不是让你喂狗，不是拿你喂狗， 废话。 不是。 什么叫我喂狗啊、 总之就是 你吃狗得喂狗啊， 你去喂狗，就是你拿东西去喂狗啊。我昨儿个在衙门口捡了条狗，我喂了它两顿馒头，它就赖着不走了。去吧去吧去吧啊，赶紧着，别嘚瑟了，别啰嗦了，别叨叨了，快喂狗去。 等会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您说，捡一狗？ 对啊， 我去喂狗去，这是咱干的事儿吗？咱是捕快，您是捕头， 我是 您怎么不用心抓女飞贼啊？ 我是你师傅不？ 您是我师傅，您也得有个师傅样啊。是邢捕头他们捕，一天到晚干什么事儿了？逮着那女飞贼，人家立功受赏被嘉奖，女飞贼一抓呢，全力安城大盗小贼按兵不动，谁也不干了，谁也不干了，咱也没活了。咱没活之后呢、我上哪儿大显身手去？ 我再问你一遍，我是不是你师父？我知道你要求上进，可是任何事情过一过犹不及，这话你听过吗？ 听过听过，就是过犹这件事儿不着急，是不是？ 你还我觉着你不用去抓女飞贼了，你先回学堂好好念上两年，你再回来。 什么过、什么东西过油啊？ 你 说 你这个，我不跟你说了，马上把那教书先生请过来，给你好好上两堂课。你说这孩子，我再次告诉你，上进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跟人比来比去的啊！该你干嘛你干嘛，还有你师傅让你干嘛你就去干嘛啊！对不对？你说师傅说的话对不对？ 对， 啊，行， 我错了， 行吧，这样啊，还有一件事我交给你啊，省得你闲下来胡思乱想。 什么事？ 你把找那个狗主人的这个事儿啊，把这事儿办了，就那狗，是我捡到的，但是呢，这狗一看呢就不是野狗，是家狗，你呢去办这件事儿，你去把这个狗主人。给找到啊！你别嘴里说的好听，什么那个自己又能干了，又看着人家办了案了，你又没办了。我交给你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成的话，你就甭想着去办大案要案了啊！你这个就叫小事儿，你都做不好，你怎么做大事儿啊？行了，先去把这小事儿办了吧。 嗨，年轻人嘛，是吧？朝气蓬勃的同时，有点冒冒失失，这也总是难免的。那么这样的特性会让他在这样一件再寻常不过的案子里遭遇哪些困难呢？ 什么破事儿？这才找一狗，那狗的主人还不好找，狗鼻子多灵啊，闭着眼睛能找到回家道。这是啊，来，往前走，往前走。回家，闻着回家，动不动我踹您，回事你吃饿了吧？可能是饿了，可能是饿了。水、馒头，吃吧。 哎 呀，这你倒挺香吃的。 哎呦，阿福，我这，哎呦。什么意思这是？改了哟， 哟哟， 怎么什么毛病啊？ 喂狗呢？喂狗呢？ 哎呦，怎么了？ 这早上起来，这谁呀？这是跟我说着，啊，又怎么着？又瞧不起人吧？又救猫不灵吧？又这个吧？又那个吧？这谁跟我说来的？这是？哎呀，这怎么着？到下午了，自个儿喂上狗了， 狗猫一样吗？一样吗？ 那有什么不一样？ 我的男主跟你天壤之别。 嗯， 你那猫在哪儿啊？你那猫在哪儿呢？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找着它的？ 树上啊。 对呀。 啊， 你去了是不是就找着了呀？ 对呀。 还是的呀，它又不动换。我呢？ 你怎么了？ 我是要靠推理能力。 你靠什么推理？ 我得找出这狗打哪儿来的。这是不是你那复杂？ 狗打哪儿来的？ 这狗是一流浪，它丢了。一看这家狗，负责找狗主人，这是一个推理的事儿，这不是到那儿就办的事 儿。 咱俩一体力劳动，一脑力劳动，不一样，不在一个层面，知道吗？ 嚯！哎呦，哎呦，哎呦，这说呀，这劲儿这说着没地儿说了，这是。哎呀，我告诉你，你呀。就说了半天，你也是救一只狗，我救一只猫，咱俩谁也别说谁，你知道吗？ 哟，顺的呀！ 谁呀这？哎呦，王婆！ 哎呦，顺的呀！ 您好，王婆。 呵，顺子又长得越来越帅了呀！ 行了，王婆。 哎，顺子，我一定给你找一好人家，你看看你这个，哎呦，相貌俊朗，哟，这长得人模不对。仪表堂堂，风流倜傥，眉清目秀，眼大有神，嘴大吃四方，鼻子，哎呦，这个事业一定有成。 行了， 哎，我告诉你，我包票给你免费找一家好姑娘。 哎，我是王婆。您这精神反而是有点问题，猫没事吧？ 哎呦妈，要不是你，我们家猫还不知道怎么地呢。 听， 哎呦，顺的，放心了啊。 哎，王婆， 嗯， 这是衙门，干嘛呢？ 啊， 不是婚介所，你干嘛呢？ 我没说这个婚介所 呀。我走了，我拉那狗找主人去。狗，那狗， 你叫这狗能答应吗？ 废话，你看那狗那模样。 走，我走，睡着了。哎呀！我说这狗可睡着了啊！ 气死我了，这狗！你们在这聊吧。哎，我抱着这狗找去，我也不听你王婆在这嘚嘚了，老了我。这狗还真沉，狗啊，狗。跟你说啊，我们这儿呢是衙门，再不听话就上夹棍把他打你屁股，知道了吗？我现在就在找你的主人，你配合我按着味儿找道回家，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哎，你还醒了，还真有用。醒了就跑，你还跑不了？哎，行，知道，这不就回家了？这还不容易吗？这，哎，到了，翠花楼，别往里钻，没听说过饭店养狗的， 哎，这怎么没事？出去，干嘛？这狗怎么也进来了？ 不是这个， 你哪儿的？ 我是衙门的。 哎呦，好，这衙门老爷，不是老衙门。 一个跑堂那么横的吗？ 不是，这你也不能，您这干嘛？您这 狗是不是你们翠花楼养的？丢了的，现在跑到衙门去了，我这找失主呢。 您这不是跟我们斗吗？我们一个酒楼，我们养狗干嘛呀？我们 这万一是看着别丢东西呢？ 我们用得着吗？这不是我们的啊！您这别跟我们斗，您 那你见没见过呀？ 没见过呀。 哎，没见过。那这玩意儿不是你们的，不是附近的， 不是 跑你这儿干嘛来？ 啊， 往你这儿跑干嘛？ 我知道往我这儿跑干嘛呀？哎， 我知道了 啊， 后厨炖肉呢。 嗨， 这狗是不是闻见肉啊？ 闻见香过了呀，这狗真不恋家，我告诉你们。哎呦，得得得，打扰你们，打扰你们了。 得嘞， 嗯。 您可把您这狗 来狗跑回去跑回去，我接往回跑。 喂喂， 往回跑！ 我说老爷，这狗睡着了。 哎呦，笨肉来时候跑挺快，好往回走又睡。打，我把你抱回去，狗祖宗啊！我 还这么一赖狗。 哎，都说人气人气死人呢，要想摆脱目前尴尬的处境，寻找狗主人这事儿是刻不容缓了。只是要怎么找呢？ 哎呦跑完了，我的胳膊后背的疼啊。喂，你谁跟他啊？别往前贴东西啊。嘿， 我错了，不好意思啊，我就贴这一次。我这个哦，他是个王员外，那就是员外夫人吧。 员外夫人对。 啊，好，那从来。 嗯。干嘛呢？你女人家的抛头露面，怎么出来满大街贴东西干嘛呢？这是。 哎呦，不好意思啊，就贴这一次。哎呦，我们家那小猪，如果我贴完了他也不回来，那我也认了，以后我也再不贴了。啊，就这一次。 您是谁？ 啊，我是那个啊，城南那王员外的夫人。 城南 啊，就是王员外。 王员外。 哎，是。 王半城。 哎，是。 哎呦呵。 哎呦。 那您这贴什么意思啊？ 你说我着急呀，我们家那小猪啊跑出去好几回了，以前呢重金悬赏，哎，然后就会有人给送回来，回来之后呢我怕他又跑了，然后各种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可是啊他下回还是又几几个人跑。哎，所以啊我就左思右想，也许是我们家这小猪不喜欢我们家这环境。那行啊，爱他就要给他自由嘛，对吧？那就让他自己个儿去找一个好人家。我这纸上所写的内容啊，就是给那小猪的新主人啊看看而已。 我写什么？我看看。啊，新主人得保证每顿小猪吃的有菜有肉。每周肉还不能少于10斤，每天还保证遛弯，保持身体心灵双重健康。您这养的真金贵，真金贵。哎呀，得了，那我走了。我 哎，那个是啊，我们我那个 别贴太多，差不多得了。 哎，行，我 这给您面子。 哎，我们家那猪啊，那小猪啊，长得特别的可爱。我们家那个小猪啊，他特别特别 可爱。我不听，我衙门还有事儿呢，您别打了，别打了。我头不听，我还有人养猪呢。行，我走了，走了。 您慢走。 哎，好，顺子，哎，别逗我那狗，那找狗主人呢。 哎，这狗还有点意思。 别逗，讨厌你了。 这狗倍儿懒，你知道吗？哎呀，这狗可就 跟你玩的还挺熟，你这玩意儿讨厌。 哎呀。嗯，小猪这名有点。小猪， 等会儿， 怎么了？ 你管这狗叫什么？ 小猪啊， 这狗叫小猪。 对呀，小猪，你看， 你怎么知道他叫小猪啊？ 这人就是你救命恩人，这是你福哥。 别来这套！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他叫小猪？ 这不是上面挂着牌子呢吗？啊，你看，这脖子底下这不是挂一牌子吗？这写着呢，这叫小猪。啊， 嘿，哎呵，行了，谢谢你啊，谢谢你，走了，谢谢你，你狗给我拿过来。哎呀，小猪，这回没问题了，再见，破案去喽，打了啦，滴答了，打了当。 这孩子疯了。 哎呀，小猪啊，你说你们王员外给你狗起名叫小猪，你真行，王员外满世界找你呢，家里的好吃好喝。别赖在衙门口抢我馒头了，行不行啊？往回走，行不行啊？往回走， 带着我跑，往那往家跑跑啊！哎，就这就行了。哎，好好好，对，就是这儿。王夫人，王夫人，看见了吧？ 哎哎哎， 没让你看我 啊， 看这狗，我是狗，不是 你是狗， 不是 啊， 这是狗。 啊、小猪啊，小猪，哎呦呦，宝贝儿，宝贝儿，哎呦，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哎呦，哎呦，我的心肝宝贝儿哦，哎呦，阿福，阿福啊，真是谢谢你，谢谢你、啊， 应该的，应该的。 哎呀，我都已经把这事儿放弃了，我想没戏了，你还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有你这样的孩子，有你这样的捕快办事儿，为我们老百姓服务，我觉着呀，你一定就是下一届的神捕头。 哎呦，这可不是我的功劳，这个我这。哎，疏忽我了，一时间呢，我没看见这狗脖子底下那牌子，天天说小猪啊，我都没往心里头去。这个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没 你 就没我们家猪小猪。 我想劝您一句啊， 您说 这狗啊， 哎， 别给它吃太好，它可能在你们家大鱼大肉吃腻了，在我们那儿吃馒头凉水吃的可香了，活蹦乱跳的。您呢，一定记住了这个。哎，吃几天肉啊，换几天馒头，营养搭配，估计你这狗啊就不跑了。 行嘞。 哎，你瞧瞧，从头到尾啊，这几个人被那些个猫啊狗啊的弄得呀、啊、叫一个人仰马翻。然而过程虽然闹腾，但好在结局暖心，是吧？而且呢，到了最后呢，咱们也多少能瞧出来点这个人和动物之间的相似之处。就好比肉多了也会想换馒头，所谓张弛有度，动物如此，人呢自然也是不应该例外了。正所谓人与动物多和谐，自然规律亦如解，喧嚣之后归于静，张弛有度要拿捏。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天南地北唱中华》，王俊杰作词，张天赋作曲，乌兰图雅演唱。 一首歌飞过万户千家，从南海飞过北国百花，那是汹涌的心，那是澎湃的梦，那是西上盛开的花。一首歌走过春秋冬夏，从东海走到西部晚霞，那是火热的情，那是炙热的爱，那是心中祝福的话。你我他，天南地北唱中华，唱着那自诩雄姿英发，一带一路手挽手，世界连成一个家。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中国一起走》。李健作词，阮凯作曲，张也演唱。 星星跟着月亮走，葵花跟着太阳走，我们跟着新时代，幸福美好一起走。彩虹跟着风雨走，白云跟着蓝天走，人心跟着红尘。